而家咧就連茶餐廳咧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辣飛個名噶啦。但係點樣分得出嚟辣飛咧，先至係真功夫。 嗱，我哋會請埋啲嘉賓嚟同我哋天南地北乜都噏第一餐，即係品酒嘅嘢。嗱，我只係識條甜啫。 飲杯好過啦。 都係， 嗯，我哋又翻嚟今集嘅酒杯敲你嘅頭節目啦。今集咧就係我哋呢一季嘅最後一集啦。咁過去嗰十幾集裏邊咧，咁我哋又由香檳啊、意大利酒啊、日本清酒啊，到威士忌都講咗啦。咁就有啲朋友就問啦：喂，你日日咁飲法，你掂唔掂㗎？即係唔係飲唔飲到㗎？係你身體搞唔搞掂啊？咁所以到最後一集咧，我哋都做好曬警世嘅一集。即係最沉重嘅一集， 即係作業作得多啊！ 作業作得多啦，咁我哋揾邊位？梗係唔我哋唔係自己講啦。咁我哋即係吹咗一輪，話自己飲入冇醉酒，冇人信噶啦。咁我哋揾咗咧，阿林，我側邊呢位就係林敬熙醫生。林敬熙醫生咧就係家庭醫學專科醫生嚟嘅。咁我哋因為識咗都多年嘅朋友啦，咁每次見到食飯，你都話：哇，你又肥咗，不如係飲少啲啦咁樣。跟住我咪頭先啱啱問佢：喂，你好似戒酒啊？唔係喎，而家又飲翻啲喎。 我其實就即係我哋呢，其實叫做有時啲可以應酬時候咧，咁啊都少不免有時可能會飲少少嘅。 咁 但係 social drinking 嗰啲啦，咁但係就即係始終我哋都係好提倡咧，就係一種安全嘅飲酒嘅模式啦。咁何為安全嘅模式咧？就當然其實係有個即係每人咧，其實都要知道自己有個 limit 嘅。其實每人都知道要知道自己有個上限嘅。咁其實頭先我哋咧，即係休息間咧，我哋都提過咧，就係話啊，我哋講過話，咦，究竟飲酒係咪有個量嘅咧？咁以前咧，就即係我讀書個年代咧，仲講話咧，誒，男人就一日咧就唔好超過三個 unit， 女人咧一日就唔好超過兩個 unit， 就為之安全。不過最近咧就世衞咧佢有少少改變啦，因為其實可能越嚟越多個數據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原來酒精咧，其實原來同香煙咧。都叫齊名嘅叫致癌物質嚟嘅喎，即係佢身體 carcinogenic 嘅喎，佢原來對身體裏邊咧好多會導致我哋好多嘅問題，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啦呢啲嘢。係啊， 咁有人咁限你啫嘛。 係啦，所以咧就而家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而家咧就唔再係講話咧有個咩所謂嘅安全嘅飲酒嘅咩啦嘅範圍啦。 直情就唔好飲啦。 直頭咧就建議咧就話啊，如果你未開始飲。未開始有呢一個咁嘅習慣咧，就盡量就唔好飲啦。不過如果你開始咗嘅話咧， 由佢啦。 咁但係你就要更加要令到自己要識得咧，係要其實要起應該 意識要高啲， 叫做意識要高啲。同埋咧，中國人有句古語，我成日覺得啱嘅，中庸之道。物極就必反啊，即係樣樣嘢都唔好過激啊。即係唔好沉迷。第一，第二就係咧，要飲得咧安全。同埋飲得有智慧。 你繼續講啦，我繼續飲白先。 唔係安全，我好同意啊。近來好少嘅飲醉酒啊， 係啊， 尤其是出街食飯飲醉酒啊， 係 啦，可能會打的士佬啦，跌電話跌銀包啦， 係咪啊？ 即係好危險。 即係呢啲其實咧係我相信嚟講咧係大家可能即係如果有即係我哋嗰啲聽眾，如果大家係有飲醉酒嘅個經歷嘅話咧，都會知道其實飲醉咗酒之後咧，其實好辛苦嘅。醉完酒之後咧，宿醉 辛苦。 第二日嗰下嗰種宿醉咧，其實好辛苦嘅。咁點解其實酒精咧會咁容易咧？即係或者係會令到我哋會醉酒咧？其實有陣時咧，有幾樣嘢，我哋可以今日有幾樣嘢講啦。點樣去防止啲醉酒先？第一件事，或者點樣為之一啲比較安全嘅飲酒嘅行為先？好啦，跟住之後我哋講講咧，之後先至再講下睇下點樣去即係點樣去避免酒精嘅傷害啦，或者宿醉之後點樣去處理啊？呢啲我哋去探討下啦。 好啦，阿大夫，咁咧就我首先講下咧，我哋而家呢杯咧就叫做多定少啊，呢度啱啱大概200几 ml。 呢個其實就差唔多咧，如果即係已經當1至1.5個 unit 噶啦，呢、這個即係視乎你酒精有幾 full body、 okay.。咁即係頭先話一日可以飲三個 unit， 都可以多啲啦。 係，都可以多少少。 都可以多，係你杯到啦。 理論上，以前以我讀書個年代係咁嘅。不過而家咧，就啲人即係開始咧，就即係話講緊咧，亦都有講過咧，就係話一個星期盡量就男人啊，或者其實佢已經開始冇男女咁太大分別，就一個星期冇超過三杯咁樣。 一個星期冇超過三杯啊？ 係啊，咁你一個星期嘅 quota 完曬嘅咯喎。 我好似我尋日都完咗。 所以 晚已經完了。 所以其實咧有陣時咧，其實就應該話咧，我哋飲咗酒之後咧，其實你會發覺咧，你個身體裏邊咧，其實因為酒精坦白講，你飲咗落去之後咧，佢係一種麻醉劑嚟嘅。 為什麼我們喝完之後 壯膽講英文都快很 好了，為什麼會 有這種東西呢？其實它是原來它是個身體裡面它有一種麻醉劑，它麻醉了你的大腦、 嗯、 令到你的反應慢了，之所以我們經常建議的人就喝了酒之後千萬不要做一些危險的事，包括駕車，包括操作機器、 yeah. 係啦，即係你做緊啲危險嘅嘢嗰陣時候咧，你有機會可能你個判斷能力係差咗嘅，因為嗰個成個 coordination 咧，即係嗰個個協調咧，手腳嘅協調啊，你嗰個遠近嗰個距離嘅分別啊，又或者你嗰個危機處理危機嗰個能力咧，係全部降低咗。 其實反應慢就已經唔使講。 冇錯啦，呢個咪就係好似麻醉藥咁咯。所以如果你今次嚟講咧，我今次麻醉咗你咧，我用呢一個 unit 嘅酒精，我麻醉咗你噶咯。下一次咧，我再麻醉咗你，麻醉你嗰陣時候咧，可能個 unit 就不是一個 unit 可以麻醉多你的， 因為有 adaptation 即 是沒錯了，有個呢，其實英文我們叫 down regulation， 裡面那些受體酒精的受體呢會越來反而來說呢就越來越需要多一些酒精呢才可以令到它呢去麻醉 了。所以這個是不是人家說的練酒量，其實就是這些 東西， 其實你就不是酒量好了， 沒錯了， 即是你身體上 我身體適應了，是身體適應， 但是禍害都多了， 沒錯了，因為它的禍害其實沒有改變的，它完全沒有減低了，沒有減低到你的酒精對你的傷害，它傷害其實除了腦令到你的認知能力減低了，令到你的反應慢了之外，其實你一直你想想，我們由口進去口腔啦，你的舌頭啦，你的喉嚨啦，你的食道啦，一路去到個胃啦、腸啦，所以咧，其實酒精咧，要跟住要去肝嚟到去，佢吸收咗之後，你要個肝嚟到去排毒咯喎，因為酒精始終係毒素嚟噶嘛，要分解佢噶嘛，咁要靠個肝喎。如果排唔曬嗰陣時候咧，嗰啲酒精入咗個血裏邊之後咧，上咗個腦之後咧，佢對個腦嗰個傷害咧就更加大。咁所以咧，亦都其實咧，我哋成日好多時，同埋佢酒精咧，佢係一種利尿劑嚟嘅。咁佢利尿劑之後咧，所以飲完酒之後咧，好多時啲人飲醉酒嗰陣時候，感覺上，我飲咗好多酒，好多水分落去喎，但係其實好乾嘅， 係 個人係好即係 dehydration 嘅，即 係你其實半乾醒， 係啊，你會乾醒嘅， 通常你瞓兩三個鐘頭就要醒㗎啦，定 冇錯啦， 冇瞓得唔好啦， 啊呢個非常之好啊，呢個阿楊師傅呢個 concept 好重要，好多人咧借酒咧嚟到入睡，尤其是嗰啲情緒唔好嗰啲咧，即係。我睡不著覺了， 我有少少失眠了，咁我諗住有人飲啲酒咧，好入啲容易啲入睡喎。但記住，佢用令到你入睡，但係佢會令到你好早醒，淺層睡眠同埋好早醒，同埋最慘係咪啊？但最慘咧就醒咗嗰陣時候咧，你個人咧，如果你本身係唔開心咁入睡咧，係更加唔開心，更加個 anxiety 咧，即係嗰個焦慮咧就更加大，嗰個抑鬱咧就更加嚴重。 所以酒一定要避免， 所以如果你真的焦慮和抑鬱，其實理論上我建議大家就見醫生，就不是拿來喝酒，你借酒消瘦就瘦更瘦， 可以留給我喝啊， 沒錯了，這個其中一個我經常覺得就，所以如果其實酒精呢，我們剛才說它有機會影響個腦，所以我們都建議呢，就有 幾類人呢就千萬不要喝酒，第一就是你未滿未個腦未成熟之前， 腦筍未生埋嗰啲， 冇錯啦， 即係個腦嘅發展未 完成嘅。咁、譬如舉個例子，我哋即係所以唔同國家有唔同嘅飲酒嘅歲數嘅限定啦。譬如你喺日本，你喺美國都係21歲， 係 香港咧就我哋知道18歲之前咧你買唔到酒嘅，係啦，因為咧其實你當你個腦咧未成熟之前咧，如果你飲咗酒咧，佢會影響咗你將來嘅智力啦。影響咗你將來嗰個嘅讀書嗰個能力啦，同埋分析嘅能力，佢全部影響曬。如果我哋其實就算在座我哋即係阿D哥同阿楊師傅，如果我哋其實你講真啦，你飲咗酒飲完之後咧，雖然你話佢撞咗膽會講嘢，但係咧佢有陣時咧佢會令到我哋影響咗我哋個認知能力之餘咧，你運算會慢咗。同埋咧，有陣時雖然你話你講英文咧叻咗喎，壯膽咗喎，但係你個口咧個力條力 攣 你嘅，係唔靈活嘅，係冇咁靈活嘅。咁你手腳協調亦都係比較嚟講差啲嘅。我其實成日覺得咧個有陣時我喺第二類我未講完第二類咧，第二類咧就唔應該飲咧就係啲孕婦啊。 嗯， 因為孕婦咧，尤其是你想生 B B， 俾咗個 B， 其實係冇錯啦，你過埋個 B B。不過就算你話我生完，同埋佢生 K 胎嘅機會大咗嘅。 呢個好。 生完出嚟之後咧，個腦水個腦咧個發育咧差嗰啲小朋友咧，即係智力智商唔好嗰啲小朋友咧，係個機會大好多嘅。咁亦都其實咧，有啲媽咪就話：，咁我生完咁點咧？冇問題嘅咯。但如果你餵緊母乳咧， 都是緊要的、哦、因為你一喝酒呢它經過媽媽的奶水呢就去了給 BB 的 了 那就很嗨了 BB 又喝了即其實 BB 喝酒、 嗯、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是建議呢、就是、真的這些其實是比較 要大家要小心的、嗯嗯、我們剛才說了說這些不應該喝的啦如果真的我們成年人有時候少不免你做嘢可能有機會要應酬嘅，又或者你本身已經大家有個咁嘅習慣，咁你點樣可以飲得比較好啲咧？咁我覺得咧，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係、是、如果真係大家避無可避要飲嘅時候咧， 即係忍唔住嗰陣時， 飲慢啲， 拖長嚟飲， 同埋咧。一開始飲嘅時候咧，當你個哇仲係好頸渴嘅時候咧，千祈唔好一開就即刻開始走先，可以調翻轉，開啲水先，嗯、開啲果汁先，即係飲咗嗰啲嘢咧，令到自己起碼咧解咗渴先。咁呢個嘢都其實增加咗自己，即係避免咗自己，即係之後咧，譬如嗰個脫水嗰個現象嘅出現。嗯、 我好少用口渴作為飲酒嘅藉口， 但有啊，即係譬如我誒翻工喺灣仔，而家周圍好多啲地鐵工程啦，咁、嗯、好多工友要食飯嘅嘛。喂、哦，佢哋誒食晏出嚟係飲啤酒嘅， 大裝啲仲要。 係啊，大支裝啦，罐裝都係揸住飲啦。我都有時候擔心，喂，你跟住你要開工喎， 係啊， 你啲工作都危險性都高 嘅。 冇錯，要揸 佢。嗱，我唔知係咪揸天證，就算你倒就倒石屎都好啦，你罐裝。都好啦，你有一定危險性嘅嘛，即係但係佢哋都好，起碼都飲兩支啦，一坐低。 呢、這個我覺得其實佢絕對唔好嘅，個原因咧就其實第一佢要根本係脱水。 是 第二咧，其實 大天使咁樣， 大熱天使咧，佢更加脱水。因為飲咗啤酒之後咧，其實咧個啤酒係一個好勁嘅利尿劑嚟嘅，佢根本係令到你脱水嘅。咁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候，如果佢再係咁嘅飲法嘅話咧，佢更加補充唔到水分。佢個腎咧更加傷，傷都好緊要，因為佢脱水之餘咧，仲有咧，其實咧好多時咧飲咗酒之後咧，其實佢會影響我哋咧吸收一啲嘅好重要嘅物質，尤其是維他命 B。 嗯， 怪唔知要食維他命 B 站。 冇錯啦， 呢個係真講。 因為維他命 B 咧缺少之後咧，好多時咧佢哋嗰啲即係你見佢哋話我工作好辛勞，好多周身痛。如果佢咧佢飲咗酒。佢影響咗佢個判斷能力，因為佢好 high 啊。通常飲完酒之後咧，咁佢好似覺得自己好大力，佢過咗自己可以負荷嗰個極限啊。譬如佢拎嘢搬嘢，佢完全佢唔知道自己咧整傷個膊頭啊，完全唔知道自己整傷條腰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所以我其實我都建議大家咧，即係如果真係有即係好一杯中物嘅咧，最緊要咧飲完酒之後唔好做一啲劇烈運動，尤其是走去打波啊。走去做一些即係我最比較經典咧，就見到啲人咧就係、是、飲完酒之後騎馬啦，跟住馬路跌落嚟啦。飲完酒之後咧，去滑浪啦，即係嗰啲即係 wave 嗰啲咧。跟住之後咧，就成個一拋，哇！自己好 high 咁樣上去，又反翻落之後咧， 滑浪。 而家船 P 嗰啲就興噶嘛， 冇錯啦， 又香檳 又香檳又 去，跟住就落水玩嘅。 冇錯啦，但係好危險啊。 同埋有種玩法開始引入香港嘅就係 beer run即係一路跑 一路飲酒。 其實呢啲我覺得都係唔好嘅，因為佢哋嗰啲咧咬咗柴又唔知道，撞刮損咗又唔知道，因為佢自己 high 得好緊要， 麻痹咗， 即係佢覺得同埋佢覺得自己做到啊，最慘係佢覺得佢就好似我哋揸車一樣啫嘛，即係你飲咗酒之後咧，因為你覺得咧，咦，我明明我過到嘅嗰個冇問題嘅，或者我覺得係踩油去，咁啊跟住就撞車啦。即係呢啲其實一啲個判斷錯誤。 上網曾經睇過一段 BBC 嘅報道係飲酒瑜伽。 啤酒瑜伽。 即係其實佢係一個誘因啫，擺啲酒喺度，令到你做啲伸展動作去攞啊嗰啲。 冇錯。 但係後屘都有飲下嘅，我覺得好似特別啲，即係做緊運動嘅時候。 仲有一個好出名嘅法國嘅酒區嘅馬拉松，咩度馬拉松？ 係、 聽講係好多大酒莊開咗個門俾你入去飲，不過跑40公里喎。 係。 不過係呢個都係個問題，你成個先失曬重心啦，仲喺度玩運動。 飲牛肉食嘅好似。 仲係你一路咁樣跑咧，其實你一路脱緊水，仲飲酒，飲完酒之後更加脱水。咁啊，其實 跑又脱 又脱，跟住之後咧又飲酒又脱水，咁啊其實咧就變咗惡性循環啦。咁所以其實咧有陣時。我自己會覺得就是大家除了譬如我哋飲酒的時候中間其實最好就是你一杯和另一杯之間咧， 飲 加少少水或者加啲果汁啦。果汁裏邊其實佢有少少補充翻少少咧電解質俾你。因為其實酒精咧好得意嘅，佢有糖，佢有嗰個熱量，但係佢冇營養物。所以你第二朝早咧，其實有時我哋嘅宿醉嗰種感覺咧，其實除了一個係第一，你其實咧係你有時咧你飲咗酒之後咧，你脱水會醒。同埋咧，你會覺得嘔醒， 係啊， 頭痛醒， 頭痛醒啦， 係啦，頭痛會醒。咁同埋你好多時咧，因為你嘅頭痛個睡眠好質素好差。咁最慘咧就係咧酒精咧，其實佢影響你嗰個嘅個身體裏邊個交感神經系統啊。咁所以你嘅心跳會快，所以你飲完酒之後成日好多覺得心跳好快。咁有啲人咧，甚至乎嚟講咧，佢宿醉嗰時候，佢有少少脫癮嗰種感覺咧，就會手震。咁所以以前咧咪有啲坊間有啲傳說話咧，你脫癮嗰時候咧，再整一杯烈酒落去咧，你就即刻就 會暈 酒啦。其實就唔啱嘅。其實那下咧就反而更加令到你嗰、那個，即係佢好似感覺上俾即刻俾翻啲麻醉藥你，即係你麻醉就嚟過啦，我即刻俾多一劑麻醉你。咁其實咧，但係你只係拖長咗你個問題。 嗯， 所以反而我哋嘅建議咧就係，如果譬如通常你真係飲完酒宿醉，第二朝早咧好辛苦嘅時候咧，最有效嘅方法咧，其實咧係第一係瞓覺，第二係飲水，第三係飲果汁。嗯 OK， 咁三名都涉及一個問題，咁就係如果要翻工就要射波咯，咁就係要請假先做到三樣嘢。 所以咧，其實真係其實 有陣時搞啦，如果有陣要翻工就唔好諗啦，係咪？ 冇錯啦，因為其實呢咁樣嘅話，影響你個社交。 啱，呢個太唔 professional 啦。 嗯，影響個老細望到你，喂，點解你手震啊？咁樣唔係咁好。 咪或者喺度掠你啊？ 掠你 係啦，或者面紅啊， 即係青曬，青曬，或者青曬咁樣。 因為其實青曬咧，就講得呢阿 D 哥講呢個好重要。其實青曬咧。很多時啲人咧，其實佢嘔得好勁，同埋佢有陣時亦都其實咧，佢飲酒佢冇食嘢，佢冇完全冇，其實冇佢冇糖分，但係佢嗰啲糖分咧，其實有熱量之餘咧，佢冇營養，咁佢出事啦嗰啲係，因為其實即係我呢幾年喺個即係因為我比較睇嗰啲病人咧，係嗰啲運動創傷啊、肌肉骨骼痛症啊嗰啲比較多嘅，咁我就發覺咧。都幾多係呢一種嘅病人咧，係佢嚟到睇我嘅時候咧，係佢都好隱晦嘅，即係佢話我問佢點整親，譬如斷咗骨，問佢點整親，佢隱隱晦晦， 小心啦， 撞到咯咁。但係呢個咁嘅斷法，唔似係一啲普通嘅撞親喎。 即係呢個撞可能係俾人。 其實佢或者係佢當其時咧，佢飲咗酒之後佢失控啊。譬如舉個例子，佢失控咗之後咧，佢見到地下有曱甴，佢踩落去嗰一腳咧就唔係踩個曱甴，係直頭咧係一腳好大力嘅腳蹬落去，跟住蹬斷自己隻骨。 嗰個力根本就自己都唔 根本自己都唔會平時唔會用咁強嘅力去做噶嘛。 萬力 或者係啦，又或者佢咧，佢想佢話咧，我諗住去覺得佢有啲嘢咧係即係佢總之係猛整。抌一锤，点知就抌爆自己 打穿咗个玻璃，跟住断埋骨。 系啦，断埋骨，啲玻璃铲埋自己手。Exactly 就系个同样嘅过程。即系其实 有人咁啦， 系咪啊？即系呢啲其实系佢如果佢系清醒嘅时候咧，佢完全唔会做嘅嘢咧。佢觉得佢自己都觉得尴尬。佢讲俾我听嘅时候，咁当然即系呢啲系我觉得系大家失控嘅时候咧会出事啦。咁大家你都听唔少啦，即系饮咗酒之后咧揸车失事啊。所以我覺得最重要都勸大家 啲醉酒經歷，大家都有不少噶啦。譬如即係唔見銀包，就係坐爛 眼鏡 啊，經常有啦。跟住 跌電話 啊，咁就叫錯老婆名啊，叫錯老婆名啊。翻到屋企之後嘔到成身都係，跟住就咁除咗衫就入開門入屋啊。跟住屋企人點解問你點解你冇著衫出街啊？咁啊，跟住就有啲朋友就係即係第二朝即係揸完車翻。屋企啊，第二朝起身要即刻開留開電視睇下啦，睇下有冇車死人啦，有車死人啦， 都幾負責任啊！ 係啊，有啲朋友就喺大學工作嘅，咁就有次香港飲醉酒，咁就好下意識咁樣瞓醒之後就擺低2000蚊喺床頭啦。 O K， 呢啲咪唔可以講係邊個？ 係唔講得啊？嗰啲啦，即係呢啲行為都相呢叫即係危險行為啦，都 危險行為。其實 害人又害己啦，呢啲就 其實D哥講呢個好好，呢個好大嘅忠告嚟，因為飲咗酒之後咧，我哋其實咧本來喺我哋嘅認知能力嘅第，我哋清醒嘅時候咧，你覺得你嗰啲嘢咧，你一定唔會做嘅，譬如危險嘅性行為啊，危險嘅一啲行徑啊，一啲根本嚟講咧，你自己覺得呢啲荒之大謬嘅嘢咧，但係你飲咗酒之後咧，你不受控地，你可能做咗自己都唔知道，所以呢樣嘢係特別要小心嘅，即係大家要。 但係咧喺即係坊間咧有好多有啲解酒勝藥啊，嗰啲什麼 叫做咩話？酒手機係最 咁就有啲即係有韓國有出啲解酒糖啊，咁啊解酒貼啊都有喎。咁其實嗰啲即係。 有幾樣我都涉獵過一下啦， 係嘛？ 得唔得 㗎？當時都唔係好得， 我都覺得好似冇。 因為可能就係個酒精攝取得太多啊，多到你根本都即係嗰嚿嘢都發揮唔到 效。即係飲一罐啤酒就得嘅。 但同埋就係好特別就係嗰啲嘅產品咧，從來我都唔知咩嚟嘅。 係係呢個 係啫，有冇寫 嘅？呢個其實咧好多時咧，佢哋入口香港嘅時候咧，佢哋用一個食物添加劑。 或者是 藥，佢唔係藥嚟嘅，所以佢唔受呢個藥物監管，唔受呢個嘅危險藥物嘅監管，或者毒藥監管嗰個條例嘅控嘅監管嘅。咁所以其實佢可以咧，就咁當一個我當一個 supplement， 當一個食物添加劑咁嚟到去入口嘅。咁所以咧，其實對大家冇保障。第一個咧就因為佢可以佢裏邊嘅成分咧，但係我哋唔知係咩嚟嘅。有時你知寫個代號咁樣，冇人睇得明嘅。 係啊 係。第二樣嘢咧，就其實佢所謂嘅個嗰啲咁嘅可以令到個酒精，譬如話減慢酒精嘅吸收啊，或者加速咗個酒精嗰個嘅排走啊嗰啲咧，其實坦白講係冇乜科學根據嘅。 嗯。 其實反而嚟講，我哋會建議最有效嘅方法咧，即係譬如真係飲醉咗酒或者係宿醉嗰陣時，點樣去令到嗰啲病徵會舒緩咧？咁啊，第一個咧就最多係飲水， 不停灌水 令到佢沖走，令佢沖翻佢酒呢、這個稀釋嗰啲酒精。不過咧就千祈唔好盡量唔好飲茶。 係，同咖啡又係茶係解唔到， 茶係解唔到，因為又係 dehydration， 又係令到你咧，又係利尿劑，茶簡又係傷腎，跟住之後咧，令到你個腎咧排，即係你令到你個人咧個 dehydration 咗之後咧，嗰啲酒精咧佢就即刻會攻擊個腎，咁所以雙重增加個腎個負荷，咁啊茶係唔好嘅， 咖啡就唔得啦， 咖啡亦都係一樣。所以其實我哋建議咧就係飲水啦，飲果汁。果汁因為佢可以補充翻你啲維他命 C， 同埋咧佢亦都會補充翻一啲嘅嗰個電解質，咁啊令到你咧其實真係即刻會有翻一啲嘅感覺嚟講咧舒服啲。咁頭先楊師傅我哋即係休息嘅時候講過咧，其實有啲人飲補礦力啊，其實嗰啲咧一樣嘅道理嘅啫。 椰水 啦，椰水啦，都係呢啲道理嚟嘅。其實 係最電解質啊， 電解質加水呢兩個最有效。咁如果真係都仲係覺得哇頭好痛好重咁點算咧？咁其實有時真係都可以咧食粒 皮質 B 站就得啦，或者係啲 B 利痛都得啦， 即係止痛藥。 普通嘅 B 利痛，不過就唔好食嗰啲會嗰啲所謂嘅咩消炎止痛藥嗰啲咧，就唔使啦。普通嘅止痛藥得噶啦，普通嘅 paracetamol 就得啦。呢個係比較嚟講咧，其實係 OK 嘅，係 safe 嘅，因為嗰個唔傷胃。因為本身你已經宿醉緊嗰時已經傷緊胃啦，已經胃已經發緊炎啦。你再食一啲咧會傷胃嗰啲咧，就更加傷。咁所以我哋會建議普通嘅Panadol 都得嘅。 如果有啲即係有邊啲慢性嘅長或者長期病患，飲酒一定唔得。譬如我自己啦，即係痛風就都纏繞咗我都幾年㗎啦。咁我近年我都盡量飲少啲㗎啦。咁有醫生就話：，你最好就唔好飲啦，酒都係 冇錯冇錯。尤其是啤酒啊，如果你痛風症嘅話，因為啤酒嗰個嘅嘌呤好高。即係佢會令到你嘅嘌呤咧高得快，好快得好緊要，同埋佢會令到你嗰個尿酸咧個排走咧減慢咗好多，咁所以呢個千祈 唔好飲。我有年零前啊，有一晚咁就同班朋友好耐冇去卡拉 OK 啦，仲邊人去唱 K 嘅而家？我啲老鬼先走去唱 K 嘅， 咪睇波咁樣去 K， 成日唱 K 啦，咁唱 K 梗係飲啤酒啦，咁啊一支即係一打打咁叫嚟啦，咁我飲咗三罐。咁即係如果去夜晚去唱 K 飲三罐啤酒俾人笑噶啦嘛，咁笑咁我都咁我算啦，係啦搞錯咁我算啦，我知道自己領噶啦呢次都係咁啊，係咁已經應酬下啦，飲咗三罐啦咁，哇第二日 痛到好緊要， 係啦第二日晏晝啊即刻嚟了，即係嗰個急速入去又冇痛到肚痛咧，其實係兩個鐘頭嘅事。 係啊，非常之嚟得急嘅，同埋佢最慘咧，痛風症嗰種痛咧，佢唔係話好似你撞傷嗰啲痛嘅，你要喐佢先痛。佢咧其實就係靜止嘅時候咧，自己痛出嚟嘅，因為佢發炎啊，佢發出嚟嘅，所以嚟講咧，哇，嗰個地方咧同埋紅腫熱痛齊曬， 全部齊曬。 咁佢嗰啲咧，唯有咧好多時咧就即係如果真係要可能要見醫生啊，分分鐘要打針啊，分分鐘或者要食啲好勁嘅消炎止痛藥啊，咁啊睇下即降低嗰個炎症啊，咁先至得。咁呢啲其實痛風症係一個，係 啦。 另一啲咧就係其實我哋成日建議咧，即係如果你本身咧。就是、我哋以前聽過一啲話，有啲飲一杯紅酒，可能有機會保護你嘅心臟。其實而家呢個咧，越嚟越冇人 即係呢個越嚟越我哋叫做 debatable 嘅嘢嚟，即係好多嘅嗰個唔同嘅派系嘅講法咯，即係亦都係一個好多爭拗嘅一個學説嚟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呢個係只係一個特定嘅年紀咧先至適用嘅啫， 先至會係有 效 有 效先有健康嘅功效，同埋亦都其實就講話咧，其實佢咁樣嘅理論嘅話咧，亦都有好多嘅 bias， 我哋叫做即係其實好多可能有其他嘅因素而影響佢嗰個結果嘅 嗰個結果嘅。 咁所以其實咧，而家咧越嚟越少人講呢樣嘢啦。反而我哋會有時要小心咧，就係咧長期嘅酒精咧係會傷害嘅心臟，有機會令到心肌發炎。有機會影響你的心臟血管，因為它會令到你中風的機會高了，令到你心臟病的機會高了，其實它會令到你這樣的。所以如果本身你有心臟病的人，我們盡量建議都是少飲為妙。尤其是其實現在我們現在去到講到這裡都不可以不提一下，其實酒精呢究竟它導致我們身體有什麼的禍害呢，長期的時候的損害是什麼呢？那我們不如由頭到腳講一下，即其實你真的由頭到腳 我們都知道我們身邊那幾年是怎樣的嘛，都要 是所以呢其實呢現在首先呢世衛說呢酒精是一個跟香煙齊名的致癌物質，它已經叫做第一類的致癌物質呢，就是原因呢就是它其實基本上它會令到你呢有我們的口腔癌、喉嚨癌，即係咽喉癌，就唔包括鼻咽喎，因為佢酒精唔會上鼻咽噶嘛。咁我隻喉係啦，係唔你個鼻吸一吸，我諗聞一聞就唔應該會導致你鼻咽癌嘅，應該。不過咧就喉咽喉癌、食道癌、胃癌、腸癌，跟住呢啲係淨係條嗰條通道嘅啫喎。 即飲落去嗰個經歷過程， 嗰條經過嗰條通道。咁啊，跟住之後咧，當然就令到你肝硬化，跟住又增加咗你肝癌嘅機會。尤其是香港咧，我哋啲市民咧，其實香港人咧有一成嘅人咧係乳肝炎大菌者嘅。咁如果呢啲人咧，佢再飲埋個酒嘅話咧，佢會患上個肝硬化同埋個肝癌嘅機會咧係倍增嘅。咁所以肝癌呢個好緊要。當然其實亦都其實咧，尤其是喺女性咧，佢會加速咗我哋啲女性乳癌。係呢個亦都女性如果飲酒嘅人咧，就要不可不知啦呢樣嘢。咁當然啦，其實佢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啦，佢增加咗我哋嗰啲即係尤其是你飲完酒之後咧，增加咗我哋一啲急性嘅受傷嗰個機會啦，亦都傷害唔單止傷害你啦，傷害其他你隔離嗰個人都可能分分鐘係。 咁佢 係啦，又或者咧，其實就有機會就係影響你嘅，譬如中風機會啦、心臟病機會啦，跟住你自己嗰、那個嘅同埋咧就係好多時咧，因為佢令到我哋嘅神經痛咧，其實會多咗嘅。 OK， 因為你維他命 B 咧，佢缺少嘅。所以你的維他命 B 一缺少之後咧，你的神經痛將來痛症就多啲嘅。所以呢個就是我經常啲病人嚟揾我其中一個原因啦。我好多時候我會諗咧就係、是，你痛症好多嘅時候，有時候我會問翻個病人，你有冇飲酒嘅？好啦，跟住最終咧就其實咧有陣時呢個係頭先我哋所講身體上面嘅嘢喎。你唔好忘記喎，酒精咧飲得多咧，其實令到我哋嘅人咧其實焦慮會多咗。anxiety 會多咗，同埋亦都其實 depression 會多咗，因為睡眠嘅質素影響咗。咁同埋咧，其實最緊要咧，其實咧有陣時頭先你都講噶啦，飲醉酒之後咧，連老婆名字都嗌錯嘅，所以飲咗酒之後咧，通常嚟我哋脾氣大啲嘅，咁你同你嗰個身邊嘅人嗰個關係咧會冇咁好 ，self control 差啲。 喂，但係咧即係頭先講到咁多個病嘅情況啦，喂，有人成日咁講噶啦，喂。要飲日飲一支預酒先出現嘅情況啫，我日食少少冇理由啩。咁有啲人有講法就係、是、喂、每日飲少少，究竟個傷害大啲啊？定係咧我係 casual drinker 一次過飲一支咁樣飲法個傷害大啲啊？ 嗱，如果你每日飲少少，譬如真係好似大家咁咧，即係而家今日就係呢個 unit 嘅話咧，我相信嚟講咧，如果你突然間出去一次過咧飲到好勁。激到咧，跟住之後咧就完全控制唔到 ，out of control，又受傷，又傷人，又酒精中毒。其實我講過話，即係我有病，我咪有朋友跟住即係喺我哋廿幾年前識過之後咧，啱啱即係當其時咧就有一個朋友咧就係即係去大陸做嘢。咁咧跟住咧就好慘咧，就係咧佢就平時嚟香港咧都會間唔中有少少，不過好少飲嘅。但一上到大陸咧，冇辦法， 要應酬 。咁啊，佢已經係六星級嘅酒店上面飲啊，跟住飲咗大量嘅酒精之後咧，酒精中毒， 就不在了， 走了 走了，即時走了。所以其實我都是奉勸大家，如果真的你沒有飲酒的習慣，不一定要開始起，不一定要開始養這個習慣。如果真的開始飲的飲緊的，那就安全地去飲，就盡量不要一下子大量地去一下子飲得太多酒，你基本上有機會急性酒精中毒，有機會有生命危險的。 其實到到要即係飲咗，我哋飲咗十幾年酒，大家都知道自己個到訂嗰個感覺會出嚟啊！即係有時以往我哋後生嘅時候，廿零歲開始飲酒，廿歲出頭開始飲酒啦。咁你譬如一晚食飯咁，每人飲一支酒，喂，相當簡單、容易有興奮㗎啦。即係呢啲，但係到到而家我哋呢啲年齡，到三廿零歲開始發覺啦。喂！三零四十歲啦，咁 而家先三零歲，係好後生。 講少十，講少十， 其實係講歷史嘅。 咁好啦，我經過咁嘅三零歲開始發覺到，喂，原來你自己都頂唔順啦。即係到到而家咧，咁我除非係啲酒好好飲啦，否則嘅話咧，我可能淨係飲到三分一都冇咁啊，應該冇咁多添。 有三分一嘅話咧，其實你只係飲咗三個 unit， 就係以前，就係我啱啱講讀書，我哋讀書嗰個年代嗰陣時， 咁我冇事啦，冇事。 男性啦，就男性三個 unit， 跟住就女性咧就兩個 unit， 即係其實我哋嗰陣時嗰個年代就係咁樣 講。咁頭先你仲講啊嘛，你話仲有一套就係話原來飲三個 unit 係要四十歲以上先有效對維護健康，我中曬，冇事，我完全冇事。OK， 我安樂曬啦，安樂曬，安樂曬。 不過就都係即係大家咧飲酒咧。要有啲智慧啊！千祈咧就真係，除一路飲飲水，都係飲水。 我試過呢招嘅，就一路飲水。 我轉頭再講，繼續傾。 轉頭翻嚟嗰個。 1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極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 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